Come in. So bad, no one can stop her. Her love, her love, 我想要她的一切，她的爱就是唯一的定律。她的处女我证明，变化无机会无法自拔。都像是触电，心跳快到极限，窒息的瞬间，站立叹了一口气。 Her love, her love 就是唯一的解药，就是魔法就丢到 destiny， 全身都埋沸腾着，耶，终于能驾驭这感觉。 Just you overdone